周谢沛人也，以舍人从高祖起沛，至霸上，西入蜀汉，还定三秦，常为参胜，赐十邑池阳。从东击项羽荥阳，绝甬道，从出渡平阴，遇韩信军相国，战有利不利，终无离上心。上以谢为信武侯，十邑三千三百户。上欲自击陈豨，谢泣曰：“使秦攻破天下，未曾自行，今上常自行，是无人可使者乎？”上以为爱我，赐入殿门不屈。十二年，更封谢为蒯城侯。孝文五年薨，谥曰真侯。子昌嗣有罪，国除。景帝复封谢子应为多侯，薨，谥曰康侯。子仲居嗣作为太常有罪，国除。赞曰：仲尼称犁牛之子，兴且狡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言事不系于事类也。语曰：虽有资积，不如逢时信矣。樊哙夏侯婴，灌婴之徒，方其古刀璞玉，范增之时，岂自知复计之为，乐公帝疾，庆留子孙哉？当孝文时，天下以利计为卖友，夫卖友者，为见利而忘义也。若继父为功臣而又直节，虽摧履禄以安社稷，亦存君亲，可也。